妹平安。 瑞姐， 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百姓在你圣所当中，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主的圣灵借着主你自己，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记下的你的心意，来向你自己的儿女传讲。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也能够明白我们当如何行。感谢你一年的眷顾，我们一起来思念主你在以色列你自己的子民身上的恩典，也思想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家庭有多少做年底的反思，年终的时候，刚才在路上，我们这几天去参加大会，路上回来跟孩子们说，我们今天在车上一会儿回想着一年神的恩典。他说：“爸爸，可以不可以明天早晨？”他说：“给他多一点时间来思想。”我想这是非常合理的。从老爸的角度，希望年底的时候，孩子们说给他多点时间，这几天在大会里面大概没时间思想。思想神的恩典应该成为每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他一个常态，在各样的艰难中间，在各样的福气里面、喜乐里面、忧伤里面，他都可以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今天我们来读的这段经文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第二代人，那时候大家记得在第一章里面，申命记第一章里面记得，在加尼斯巴尼亚他派了12个探子进入迦南，回来的时候有10个报凶信，说那地方的人城墙非常高大，然后人是巨人，我们看他们，在他们看我们好像看蚱蜢一样，就是小的可怜，我们看他们好像看巨人一样，报凶信不要进去。但是有两个人，他同样的眼睛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向以色列会众报道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说这一块他们眼睛所看的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葡萄长得很大，最重要的不是他们那块土地肥沃，他说那块神所应许给我们那块地我们可以进去。所以约书亚跟加勒他们报道的事情是用信心的眼睛看了那块地，回来报道的结果非常不一样。然后以色列人听到的是10个人报凶信，所以他们开始抱怨摩西，哎呀，还不如死在埃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死在这里，意思就是我们要进去的话我们会死定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于是神的愤怒发作，怒气发作，就说这一代人除了摩西、除了约书亚、加勒、约书亚以外，全部都不能够进入迦南。我们很感谢神，神虽然这样说，但是神还是存留余种，所以那一代人20岁以下的那时候的年轻人，他们见过出埃及的那些情形，我们一会儿再思想他们见过什么。在旷野里面风沙塑造出来的一群年轻人，摩西对他们讲，立约也是跟这群人立约的，你们亲眼所见过的事情，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应当如何行。这是摩西谆谆教导。今天我们从今天的时代，许多人来看这段生命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民族塑造过程中间一个好像文化的灌输或者价值观的灌输，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摩西以色列的族长，他即将要离世了。生命记写在摩西最后几个月快要去世的时候，他也知道已经不能进迦南了，神要兴起其他的仆人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但是摩西深深知道自己时候不多了，他思想神一生带领他 带领神的百姓。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从一个族长内心对他的子民、神的子民一个谆谆的教诲，他讲的不是一套宗教的典章，一个宗教的言辞，他好像一个老爷爷告诉他的子孙，你应该怎么做，对你自己、对我们的民族才有好处。是好像在家里一个父亲告诉孩子，孩子啊，你应该这样做，对你才是好的。所以大家存着这样的心来思想摩西的教导。我们来看十一章第一节那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好不好？十一章第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谨当谨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这句话在当爱耶和华神、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他吩咐、律例、典章，是在生命记里面不断不断重复的。如果你读过生命记，读完了可能记不住它的主题，但是这句话你一定不会错过的。摩西刚才讲了，他年迈了，不是啰嗦。有些妈妈说，我啰嗦都是因为我讲你不听，我才必须再讲。那有些孩子到了大学以后开始想念妈妈的啰嗦，因为边上没人啰嗦了。不是说妈妈啰嗦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做父母的为什么要重复讲啊、再讲啊、再讲，是因为不听。他摩西希望神的子民不会忘记一个主题，为了他自己生命和他这个群体生活的益处，要爱耶和华神，要顺服他的律例、诫命、典章。今天我们许多人来靠近信仰，都是寻找救主得拯救，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来到教会也是希望能够得到帮助，但是这地方命令却是吩咐我们要爱神，要顺服他。这不是许多人来到教会或者在跟随神的路上好像很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摩西命令说，摩西吩咐他们要爱神， 要顺服神。他讲了三个方面的理由为什么要这样，而且你知道这三个方面理由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哪些人才会真心从心里爱他的神、顺服他的神。我们来看第一个理由在写在上面。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当爱神、顺服神，因为他为我们行过奇妙的事。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刚才第一节是他吩咐的命令，后面摩西讲了一些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耶和华为我们行过奇妙的事情。第二节开始，你们当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时候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施行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他们的时候、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吕便子儿子、以利亚的儿子大汤、亚比南，地怎样在以色列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和并帐篷和跟他们一切的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刚才讲的摩西是对出埃及的第二代讲的这话，他说我没有对你们的子孙，就是对第三代，因为第三代没有见过出埃及的事情，第三代非常可能也是在旷野中间很后来出来的，也经历没有经历 当年可拉、亚比汤他们这些人叛乱的时候，上帝威严、耶和华神威严的管教，他们没见过这些事情。他说我跟你讲的这个会众，摩西这里的讲论的会众是那群亲眼见过耶和华神怎么带领他们过红海，水怎样分开，以色列怎样走过奴行干地，这些事情是他们亲眼看见过的。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一下哈，我有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有些人眼睛发木啊。有的时候一上来讲到，刚才就有四五个在打哈欠，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还没到一分钟就打有四五个打哈欠，我就很奇怪。我如果讲到很闷的话哈，你应该讲五分钟以后打哈欠才可以，打一分钟就打哈欠了，你不要憋着嘴巴好像不好意思哈，我不是在批评你，你肯定没睡好，或者不想听到，这两个理由都可能哦。因为一分钟还不知道是不是很闷呢，但我看了四五个人。这个是非常不合宜的，弟兄姐妹，真的。如果你是经历过神的恩典，今天来朝见神，比如说你得过你的总统给你的恩惠，你要去见他的时候，不是见我，见神的时候，你不敢打哈欠的，你甚至昨天晚上就好一点睡觉了。我告诉你哦，大家，我昨天晚上大概一点睡觉，我们从到家赶回来从大会，大概十一点多到家的。而且我一会儿还会告诉你见证，我今天早上所经历神的恩典就在这里，一个这个东西砸起来砸在我身上，我没有送到急诊室去，上帝保守我。所以我们有一些心态坐在那里听到哈，我看下去状态非常不好嘞。我希望我们你们中间有几位心里有感动，为我祷告，也为会众祷告。我们清晨就有一些人为大家祷告，但是我今天一上来，我看见什么是31号的聚会，什么是24号的聚会，非常不一样的。24号有人受洗，有人转会，会众这里满了人，大家很兴奋，都停不下来讲话，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崇拜的时候还在说话。31号的时候，大家过节了，甚至疲乏了。到这里的时候，一开始读完经文就有人，很多人打哈欠。今天早晨，好好思想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种心态不对，来到圣所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神不喜悦了，你来到这里就已经发沉了，发闷了。因为我们宗教例行公事，我必须去教会，那个时候一定发沉，一定打哈欠了。我打哈欠你可以原谅的，我睡得很少。我在大会中间有一天晚上只是3个多小时，因为晚上要带祷告，第二天早晨带灵修。神给我力量，我经历过神的力量，3个多小时居然一天神都给我力量。但是如果你的心态不对的时候，一坐下来你就没有兴趣了，还不知道读神的话，刚读完就很多人打哈欠，还有继续打哈欠的。我没有办法克服你不打哈欠哦，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你是缺觉，你好好以后礼拜六多睡觉。如果礼拜六晚上不睡觉的人，对神是不敬畏的，因为他没有预备好第二天去敬拜神。我非常欣赏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个家庭，到礼拜六聚会的时候，到8点半9点，他马上吩咐我们聚会结束，准时结束，要预备第二天敬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的人，但是有一个两个，一对两对，一家两家，我就非常感谢神。神的儿女需要调教的。摩西这时候告诉他们，我不是对那些没有经历过神的人说话了。摩西说，我是你们亲眼看见出埃及的时候怎样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上帝帮助他进入旷野的时候，神怎么带你们，玛拉鹌鹑供应你们，神怎么管教，威严的管教，你们都是亲眼看见过的。所以神是跟那些，摩西是跟那些经历过神恩典的人说话。所以很可能我们一会儿讲完了，大家都觉得哇、哦，讲了一些完全跟我没关系的事情，没有关系的。但是很可能有几位他经历过神的恩典，他知道是我应该爱神，我应该顺服神，因为我经历过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这地方摩西的会众不是第一代出埃及的人，第一代出埃及的人很多人死掉了，因为他们刚硬悖逆死在旷野当中。这是第二代兴起来，他们童年的时候看见过他的父母，他的爷爷过埃及，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他们经历过这个恩典了，看见过这些上帝大能的作为，看见有人叛乱摩西的时候怎样地分开一党，叛党被吞下去，他们见过这个事情。所以摩西说，我不是跟那些没有经历过神恩典的人讲这些警戒，要爱神，要敬畏神，他是对那些已经看见过上帝作为的人讲的。这样的话，大家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去爱神，不能敬神。今天诗歌非常好，爱神敬神，为什么我们顺服神那么困难？第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 亲眼看见过、亲身经历过上帝的恩典。那些没有经历过神恩典的人，当你跟他讲起神恩典的时候，讲起神的话语或者见证神恩典的时候，他眼睛是发直的。他除了可能昨天晚上晚睡打哈欠以外，他对这些事情完全跟他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是你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不用看那边啊，没关系，一个人出去不用那么多眼睛看过去。有的时候人的不专注我都很清楚，那个不专注是有一些小孩子走进来，有的时候眼睛全部都看到一个小孩子身上。我做过小小的心理学研究，当一个人对一些兴趣、一些再长的事情没兴趣的时候，一个小东西他就会看很久。第二，准备重新专注，我知道这是31号，重新专注啊，重新，我知道有几位专注，但是大部分现在都是发沉发困。我不知道你们昨天晚上睡几个钟头，但是为神的缘故，你如果还愿意听神的百姓，你专注一会儿，哪怕3-4分钟，好不好？因为我看见今天状态真的非常不好，我不知道昨天有没有人睡过8个小时。昨天晚上没有一个、两个啊，不奇怪了。睡8个小时不许打哈欠啊，而且8个小时的应该受称赞。摩西是对那些经历过神恩典的人，刚才李师弟兄告诉我们非常好，我们经历神的作为中间最大的一件事情是经历什么呢？什么事情是我们这群人应该共同的？救恩，非常好。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弟兄姐妹不用担心，不要捂着嘴巴，你打哈欠我后面再也不会说你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打哈欠，嘴巴不用捂起来，我看起来都难过，我好像批评了你们有点不好意思，好多人嘴巴都捂起来了。我明白，就是31号，我不会再说你了，随便打哈欠好了，因为打哈欠是生理的现象，是你可以你的权利。但是我只是提醒，为什么这种现象在我们身上，那个是你要提醒的。你打哈欠我不讲了。基督徒有个共同的东西，如果这群人在一起，他的共同点只有一个的话，就是他认识耶稣。当别人经历起，当别人分享起耶稣基督恩典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些经历过耶稣恩典的人，他都有共鸣的，那个是共同经历过恩典的人。没有经历过耶稣恩典的人，别人讲起来，我自己以前参加团契就知道，别人讲耶稣的恩典我完全听不进去。我记得第一次刚刚到印第安纳读书的时候，很多人见证耶稣怎么怎么，我坐在那里作为慕道友听了也是发困啊。那时候牧师，我们牧师很幽默，他不太说我们，他只是说有一个伯伯在那里，那个牧师上去讲的时候，那个伯伯也嘴巴张得好大在睡觉。但是后来牧师一讲完，他居然上来就回应，就发言就回应刚才牧师分享了，而且回应了好多点还挺不错的。我就很纳闷，这个伯伯怎么，这个伯伯经常睡觉了，那个牧师一旦还不是讲到啊，礼拜五啊，他就一上来他经常就打哈欠，然后就睡觉，打哈睡觉有的时候声音还好大，但是他醒过来他也会分享几句，这个是让我想不通的。我记得牧师让我分享几句神的经历神的恩典，我分享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分享的时候那个牧师说，你讲的都是你爸爸妈妈的事情，你能不能给你几分钟，你讲你自己怎么经历神的？我还算诚实，我说我没有经历过神，我是我爸爸妈妈经历过神的，所以我没有说了。到了几个月以后，真正认识主的时候，自己不一样了。我再听别人讲耶稣的见证，我会非常专注认真，而且我听别人见证，特别得救见证，我会很专心听这个人怎么遇见耶稣的，他的心灵怎么遇见耶稣的，这是我听别人见证最专心的地方。如果别人说，哎呀，我来这个团契大家很有爱心啊，关心我啊，后来我觉得真的这群人很不错，我后来就信耶稣了，我心里都会有些微微的失望。一群人很有爱心你就信耶稣了，如果是佛教徒关心你的话，很有爱心你就信佛了，我那时候就会有这种失望。我非常专注非常认真的听，是 这个人是被救主耶稣赦免的，那他一定有一个时刻意识到他是罪人，而且是无可救药，是自己救不了自己，他才需要耶稣救主。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他知道有病啊，他才需要医生的。所以我听到今天起来，到今天十几年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听别人见证都会很认真听，这个人怎么经历过耶稣，耶稣的作为在他身上是怎么样的，我很认真听的。你们写受洗的时候见证，有的时候写得很长，我都会抓看来哪一点。而且我做很多年了，在教会受洗的时候，无论多少我就会做一个 summary， 做一个摘要。摘要就是把比如说英文堂写很长的见证，我就会给它变成五六行四五行，变成中文。那中文见证很长，我就会变成几行的英文。我发现这个工作交给人，不是所有人都很容易做了。那人翻译很多人都会做，但是我说你把它摘要写出来，哦，有人摘要写出来我就不满意，因为他把重点给删掉了。重点是见证，受洗见证里面最重要是这个人什么时候他心灵里面知道去渴慕神，什么时候遇见耶稣，然后得到耶稣。我非常感谢神，我继续这样做。现在有我们的秘书也很好，是读过神学的，他也知道这个重点了，抓住这个重点。以色列人这地方，神摩西吩咐他们，你要敬神，要顺服神，爱神，是因为你们亲身经历过神的，眼睛看见过神的作为的。如果没有的话，说这个你要爱神啊，你要顺服神，全是宗教的空话。这些话只对那些经历过神的人，他的生命里面，他的心灵深处遇见过神的人，这些话才会有提醒的作用。否则的话，这种宗教的说辞会让人非常讨厌。什么是敬神、爱神、顺服神？弟兄姐妹，爱神不是因为对方可爱，对不对？但是在神这块，敬神、爱神和顺服神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不要把爱神跟顺服神的诫命分开的。爱神是因为这位神配得我们爱他。我们中国人对神的态度是贿赂神。你看所有的宗教里面，我们中国人一到寺庙里面去，都是求神帮你做一些事情，然后烧些香递一些钱。中国人靠近神的心态非常奇怪的。我们中国人文化里面，中国宗教文化里面没有爱神的。我们对神是敬而远之，孔夫子讲的敬而远之。其实真正的敬而远之的时候，重要是远，不是敬。那个敬里面其实是跟他很疏远的。但是生命记里面讲的敬神爱神是靠近神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民族里面情感，对宗教的情感里面是贿赂神。到寺庙里面去烧些香，丢点钱，保个平安，求个福，或者求个子。那这种心态慢慢慢慢变成我们民族的性格，虽然受过无神论的一种破碎，变成很刚硬的无神论，但是中国人无神论之后，很多人信了主以后还带这样的心态来到教会，也是哎，奉献，我丢点钱，主啊你帮助我，我家里有什么，我缺什么。那种心态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我们做过很多文人，做过思想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民族有很多很灿烂的文化，但对神的态度上是敬而远之，而且是贿赂神的。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生命记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应该靠近神的心态，要做极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可以被神改变的神，一群人可以爱神居然而且顺服神。在约翰一书里面，耶稣神借着约翰来教导我们说，那些爱神的人一定会怎么样，顺服神。而且只有爱神的人他才会顺服神。大家不知道怕不怕警察？父亲和警察在生命中间有类似共同的角色或者角色。父亲和警察都代表某种权威，但是你怕警察跟怕父亲，或者敬警察和敬父亲的理由一样不一样？你对警察是很爱警察吗？有没有人很爱警察？除非你丈夫是警察。你爱你的父亲，敬你的父亲、父母。警察是因为他的功能是抓坏人， 所以你如果开快车了，你做坏事了，你会怕警察，怕是合适的，警察是让坏人怕的，但是父亲是让儿女，父母是让儿女敬重的，虽然都代表着权威，但是他那敬重的。所以我们应当用敬神、敬重自己的父母那样的心态来靠近我们的神，因为他做了奇妙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有多大以后开始学会敬重父母，多大以后年纪，但是当孩子小的时候，他多半不是敬重，多半孩子小的时候靠近父母是需要父母。所以有些长辈跟我们讲说，父母爱孩子是真的，儿女爱父母是不是假的，是忘记怎么讲了，就是父母爱儿女超过儿女爱父母，有这样说法。儿女爱父母其实童年时候因为情感的需要，对妈妈她有依附，对母亲的依附，对父亲有一个被保护，一种安全感从父亲那里来，那种呵护，那种情感的依托来自于母亲那里。所以我们对父母的敬重在小时候其实不是敬重，是很多是需要父母，直到慢慢慢慢自己成长了，每个孩子不一样，意识到自己的父母为你付出的时候，你可以对他开始有敬重。我看到一个父亲非常感动，他有一天他一直为他劳作，一个农民的父亲为他孩子做很多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不是被吩咐被教导的，这位父亲过来，这位孩子过来说，爸爸，他在那里农村弄了个水车。这孩子从小就看见妈妈妈去拿饭给他爸爸吃，从小都这样做的，哎，就觉得很好玩，拿爸爸饭拿过来，妈妈拿饭，他就坐在田间去看，做他玩他的东西。但是有一天这孩子突然过来说，爸爸，你累了，我来弄。那至少要十几岁了大概。那天老父亲劳累纵横，看到他儿子长大了，不是因为有体力了，是因为他心里面知道，哦，父亲很累啊，我要帮一把我父亲。所以父亲知道孩子从那天起学会，因为知道父亲在为家所做的事情，他学会敬重自己的父母。我们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这一天早一点到来，但是我们想问弟兄姐妹，有多少你是内心不是因为只是需要神我来到神面前，虽然这是可以的，特别初信的弟兄姐妹，你心里有重担有苦楚，跟神祷告，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意识到，主耶稣啊，你为我背的十架，你为我受了苦楚，你为我受了鞭伤，我因为这个我感谢你，内心对他充满了崇敬，然后他说的话我也格外的专注愿意去实行。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目的，你知道复活的主在天上，就像那位父亲意识到他的孩子，原来孩子长大了。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读经，无论在各样的方式明白神的话语，神的旨意，都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能够明白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就像爸爸妈妈你们养育孩子，养大，不只是给他饭吃而已，给他运动而已，给他教育而已，让他的心灵在成长，也不是让他只是感激我们做父母的而已。当孩子能够不是被吩咐，而且明白过来你为他所付上的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你要为那个事情高兴，不是因为你被感激高兴，而是因为你的孩子长大了。生的儿女们，我们也是一样的，最多的思想常常应该是想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如果你一年来思想很多事情可以想到神的供应，神的恩典，这些都是可以，但是如果有一段时间在年末的时候思想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救恩对你的改变，江山易移本性难改，如果救恩在你身上的改变，你能够有一年中间在年终的时候有一会儿时间来思想，我相信神很喜悦，对你的灵魂也是有益处的。我认识一位弟兄接近20年了，最近才知道，哦，他原来脾气很暴躁，他说救恩有一天在传奇里面分享他救恩对他的改变， 他现在是 我认为我们国会堂里面几位情商最高的人之一，但是他说他以前很暴躁，他还说现在偶尔还会暴躁，还会摔手机。那也摔手机还好了，不要打太太。但是这些都是看见救恩在一个人身上，他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在为他感恩。因为看见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弟兄姐妹，这是最大的见证力。我们可能去短宣，去很多地方，很忙，很多事，教会的事工，但是你思想一年，思想救恩在我身上有没有改变我？如果这样思想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你单独跟主的关系，你在那里思想我原来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举个例子，我一会儿希望主日学的时候给大家时间有这样的，我自己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很绝望的人，就开始读书跟你们一样读啊读啊读啊读，就是被那些称赞啊，老师的称赞啊，同学羡慕啊，这些东西推着走，其实内心深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些，知道自己在空虚绝望里面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自己深深的知道在基督里面复活的基督给我带来的盼望，受苦的十字架受苦的基督是我心灵里面知道我被爱，虽然我童年家不缺爱，但是耶稣那种舍身流血替死的爱我经历到了，然后知道自己是个无望的罪人，骄傲无望的罪人，活在黑暗当中，自己不知道，所以救恩给我带来是光明，因为我在黑暗里面，带来是赦免，因为我在罪恶里面，对我来说个人非常重要的是带来的终极永恒的盼望，是以前我生活在绝望里面，这些事情都让我不能够忘记的，想到这些没有其他替代的东西可以代替这样的感恩，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摩西，他要我们去爱神，要顺服神，是因为他神从应许从岁首到年终都眷顾我们。在第八到十五节这里，刚才主席提到的那个经文诗篇里面也提到，神以恩典做年岁的冠冕。第八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当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列祖起很抱歉眼睛发糊了启示应许给他们，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地上得以长久，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用水滋润之地，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这句话在年终这段经常许多弟兄姊妹引用，这段是特别是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都看顾着地。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敬神，要顺服神，因为这位神是眷顾我们，他应许要眷顾，那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去的，这是个应许。所以迦南被称为应许之地，这地方大家都知道迦南是应许之地，是神应许说牛奶与蜜的地，探子进去看见了，这是眼睛看见了，虽然这些会众除了那十二探子以外并没有看到，但是除了这个牛奶与蜜这块肥沃之地以外，他还应许说那个秋雨春雨早雨和晚雨两长的雨，要两个季节的雨要浇灌那块土地，不像他们在埃及尼罗河边上要用脚来浇灌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农村水车哈，我童年就是看过水车，这个用那我们是用手， 那埃及人可能用脚，尼罗河低一点，那灌溉地方高一点，就要一层一层的这样的用水车把它水弄浇灌。其实在埃及的时候，农业是虽然尼罗河两岸非常肥沃，但是农民是很辛苦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有一块很好的地给他们，但是他们劳作也是非常辛苦，但是这一块要去迦南之地，除了牛奶与蜜以外，自然资源非常好，而且是雨水非常充足的。而且不但雨水充足，是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一年到晚都在眷顾着看顾着他们。这是以色列人他告诉你们要敬畏神，要爱神，要顺服他，是因为他应许要眷顾你们。我跟你们讲的时候，如果你经历过神的眷顾的人不一定会发沉。我一想起神的眷顾，就想我在商业神学院读书期间，我不会讲很长的见证，但是跟大家讲经历过多次神奇妙的供应，是没有人知道我们需要的时候，那些准确的我们向神求的数字神供应给我们。我们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有些好朋友后来说，你为什么不说早一点说呢？我周围有些朋友是非常有资源的人，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我们走过那段路的时候，是让我们经历到这位神是我们可以信靠的神。那你也可以说，神也可以，你说出来你经济需要以后，神也可以用我们来供应你们啊。这个话是没有错的，我没有极端说神不会用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在神学期间供应我们，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毛病，清高，所以上帝也怜悯我这个清高的人，让我去经历那个准确的供应以后，哦，让我这个信心软弱的人知道，原来这个神是不但是写在书上，不但我得救的时候经历过他，也是我在经历他的供应上是非常确凿的知道这神是真的。如果一旦一个人信心历程都常常会有低潮软弱怀疑的时候，就像哎，当年信主会不会是情感冲动呢？但是你如果向神求3000块钱，没有人知道，只有你夫妻知道了，然后你收到了4张支票，每张750块钱，没有人知道了，写支票的人都不知道我缺3000块钱，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神是很真实的呢？如果你冰箱已经没有食物了，银行没有钱了，没有人知道的，只有夫妻两个人祷告，祷告一两分钟以后就有一个电话，从远处来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告诉你说，我刚才受感动要供应你读神学，一个月寄多少给你，你会认为这是偶然的吗？偶然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可以，从概率的角度，这种偶然如果太多的话，它有一种必然性。况且圣经已经说这位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如果你每天走在路上踢了一个石头，那个是偶然，可能性很大。但是如果你在家中说，妈妈啊，我需要一个东西，妈妈给你买了，这不是偶然性的，因为妈妈爱你嘛。你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你这些遇到的事情，像我这种信心软弱的人都看见这地方有必然性哦。物理化学里面可重复试验，不断重复重复的时候，发现这是规律哦，就定下了物理和化学的规律是这么产生的，不断的重复，你重复也行，我重复也行，都是一个结果，那就是物理化学的定律。树林的规则也是一样的，当这位神圣经已经启示你他是耶和华以勒供应的神，而且用信心来支取这个供应，而且我们夫妻经历过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圣经里面说的不只是写在书上，亚伯拉罕可以经历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都可以，我们也经历到了。弟兄姊妹，圣经读活了，不是一节一节解经原文意思，那个是很重要的，圣经是你自己经历到这位神是真的时候，你以后看圣经就不容易打盹了，你在听他传讲的道你就不容易打盹了。我跟弟兄姐妹讲，我知道你今天很多人很疲倦，我在那里有几天都睡，有两天睡3个多小时4个小时。大会里面讲员真的他们神，当然他们讲到非常风趣也非常有力哈，这个是我必须承认他们讲得非常好，但是3个多小时能够听得很有滋有味，很有收获，其中有一样是他们所讲的东西很多跟我内心有共鸣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摩西讲的人讲的这群人不是从来不是外邦人， 不是一群从来没有经历过耶和华、没听说过耶和华是谁的人，是亲眼见过神的作为的人。然后他告诉他说，神是应许的，他会成就的，岁首到年终都会成就的，这个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在2008年地震的时候，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教会参加了四川的抗震。在那地方有一个孩子在房屋倒塌的时候被压在里面，这个孩子是凭什么得救呢？他就凭着一个意念，一个信心，他的爸爸一定会来的。一个学校压倒塌了，一个孩子在下面，接近72小时，快要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儿子，小学生男孩被救出来。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见证是，爸爸，我知道你会来的。因为这个爸爸从来没有耽误过时间，都是去那学校接孩子。他那些地震发的时候压了下来，他压在那里，压在那里，他只有个意念，我的爸爸会来的。虽然我现在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都我爸爸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有一个意念，他知道我爸爸一定会来找我的，他接我，他现在肯定慌了，到处找我。他也知道我可能压在什么地方，具体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一定在找我。现在凭着这个意念，这孩子撑下来，因为他的爸爸从来没有失去错过一次在那个时间来接他的，但是那天他也被压在瓦砾中间，这个意念救了他。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中间遇到低潮软弱的时候，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加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他说信心起作用的关键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只是想象神的应许在客观上是真实的，而跟我没有关系，不在我的经验里面。他说我们必须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以我们的心灵来拥抱它。很多人读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读了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发沉，但是弟兄姐妹，当你经历过一个、两个、三个那些应许列祖的信息也在你身上兑现的时候，你看圣经就会活过来的，你就会去寻找神还应许我什么，神还应许神的儿女什么其他的东西，非常重要。不只是客观写在那里以色列历史神的子民过去经历过，它是你今天属神的儿女也是可以经历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据，也是我们加文说我们对不只是要客观性的知道记住圣经有多少个、几百个以及3000个应许背下来而已，它是你主观可以经历的，这是真理的主观性，不是它可以不一样的，是你可以经历它。最后我们要爱神、顺服神，因为他警戒我们不走迷路，使我们免遭灭亡。16、17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吧。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神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出的，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你们的地美地上速速灭亡。这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我们敬畏神，我们爱神，不只是神行过拯救的行为，神供应玛纳鹌鹑，神应许将来给我们从岁首年终的供应眷顾，他还警戒我们不要走迷路了。以色列历史中间不断的走迷路，不断的走偏差，神兴起先知来警戒他们回头。所以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律法赐给他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法则，但是人的悖逆在以色列人身上看得非常清楚。千万不要认为弟兄姊妹我们比以色列人好，我听到这样人说，就是我如果亲眼看到过红海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这个话里面有一个前提是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相信以色列人眼睛看见过哈？那假设你已经相信以色列人看见过了，你比他们好。我要是亲眼看见过这么大的神迹，怎么还不会信神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圣经的历史性、真实性，这就是一个民族集体的记忆里面亲眼的看见和集体记忆都留下来，都是过红海、过约旦河、玛纳鹌鹑，这些摩西讲的就是那一代人亲眼看见的事情。但是这一代人后来有许多人倒闭在旷野，而且后面以色列后他的 子孙读了这些东西仍然悖逆，仍然需要先知的警戒。还有人说，我要经历过神迹的时候，我一定会信耶稣的。但是耶稣时代多少人看见过神迹呢？很多人。但是在十字架面前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中间，我相信还是很多人见过他神迹的人。而且法利赛人有一群人亲眼看见耶稣把一个人生来瞎眼治好了，哦，他们商量怎么把他除掉，把耶稣除掉，把拉萨路也除掉。这些都是见过神迹的人呢。千万不要认为你要经历了神迹，你一定会比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更好。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还不如法利赛人，因为我们还多了一样骄傲，我要经历这些，我一定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呢，警戒是我们有极强的拜偶像的倾向，所以不要偏离正道，免得我们在神所应许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反差，弟兄姊妹，神应许你美地，但是却速速的灭亡，因为不听神的道。我们一年过来，我们思想神的恩典中间，神的恩典有一样是管教。孩子什么时候知道爸爸妈妈打你骂你，或者说管教你是为你的益处？这需要相当成熟以后才会知道的。昨天在 conference 开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问我们一个很难也是常常问的问题：神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明明知道我们会吃，或祖先会吃，吃完会跌倒，会犯罪，而且犯罪以后殃及后代，神怎么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妻子信了主，问这个问题，丈夫还没信主，问慕道友问这个问题，妻子信了主被问以后也觉得回答不了，自己也开始动摇。我说非常不一样的，你们两个问这个问题，当你说神为什么放一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时候，你在想神是不是不够良善，有点残忍。他说对对对，他说我心里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信主了，觉得不能这样想，但是偏偏这个意念老在那里过不去。但是我说圣经里面对神的性情属性是怎么讲呢？他说我知道神是耶和华是良善的，诗篇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他也知道。我说从诗经学的来说，明显的经文已经告诉你神是良善的神， God's good God。 但是那些地方你不明白为什么放了一个树在那里，他说我就说就像妈妈一样。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妈妈，你是妈妈生的，妈妈很爱你，但是有一天被打屁股了，你不会去怀疑说这妈是不是真的是我妈。如果回到那一点的话，就回到穆道友那块去了。穆道友说这真的是有神吗？我说你的先生的问题是这个妈是我的真妈吗？你先生在问这个问题，你现在在问是这妈我确定是我的真妈，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要打我的屁股。我说有没有发现你的先生跟你的问题不太一样啊？你的先生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这妈是我真的妈，不是后妈。但是对你来说，你已经知道你信了主了，你重生悔改了，知道这位神，圣经所启，这是神的话语，他很清晰地告诉我们神是良善的神，只是这一块我还不完全明白。我说这样可以，作为基督徒你可以保留有很多地方还不完全明白，但是神是良善的这一块你没有怀疑，只是不知道良善的神为什么好像是放了一棵树在那里让我们跌，让祖先跌倒。不是神，而且神也说他不试探人，所以他不是故意试探你。哦，他说是。我说你可以有仍然有思考，继续思考下去，但是你的问题跟你先生的问题不一样，你先生的问题是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位神是存在的，而且是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间经历管教是神爱我们的记号。如果在过去一年中间你因为偏离了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经历了一些管教，我为你高兴啊，这是爱的记号。如果是一个神的儿女，他没有把神放在首位，偏差的拜的偶像了，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儿女，无论是其他的东西放在代替神的位置上，而且神还没有管教你，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在我看来，我们家看我们的孩子，如果做事情上游戏玩久了，或者什么不好读书了，我们会说他的，不说的时候才奇怪的。够成熟的孩子会知道，为什么我做这么多不好的事情，爸妈都不说我呢？成熟的人知道，当你被管教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好像不顺的时候，成熟的基督徒会去反省，主啊，为什么？先反省我有没有哪些得罪神的地方，个人反省呢，不是替别人反省，自己反省，然后跟神求，主啊，我一年当中如果有些地方没有把你放在首位， 如果把我的子女的教育、我的工作替代你了，我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原来是你爱我的记号，重新建造我的信心，把你放在首位。你因此可以敬畏神，可以学习顺服神，可以爱神。真正爱神的人，是因为他经历过神奇妙的作为，也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可信的，也知道他当我们偏离他道路的时候，他会警戒管教我们。如果你身上经历过这些，我盼望摩西的吩咐也成为他对我们的吩咐，对你我的吩咐。我们应当在新的一年重新立志去爱神，去顺服神。我们盼望一会儿主日学时间，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继续，我们是分享的时间，你一年当中对神的经历，你一年当中或者过去中间有没有经历过神信实的供应，或者愿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神你偏离主的道的时候你被管教了，如果有那样的见证也是可以很激励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你为什么今天你敬畏神，你顺服神，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弟兄姐妹身体的疲乏主你都知道，主啊，你帮助我们真是重新回到你面前来思想借着摩西所给我们的吩咐。主啊，我们当敬畏你，我们当将爱你，因为主你自己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显示过奇妙的作为，特别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出黑暗入光明。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思念这些就充满了感谢，也知道你在生活当中生命里面对我们的眷顾，从岁首年终你的眼目都没有离弃我们。主啊，甚至我们偏离你道路的时候，主你使用你的话语，使用查经班，使用读经群，使用弟兄姐妹在周围，甚至警戒引导我们，好让我们不偏离主的道，好让我们可以学习来敬畏你。主啊，这一切原是你的美意，要来赐福我们。谢谢主，祝福你的儿女在奔走天路历程中间，常常想到你的作为、你的应许和你自己，甚至你自己爱的管教。奉耶稣名求。